留下了一头雾水的涉水鱼号。下达这一蹊跷指令的人就是信农号的舰长阿布俊雄，那一年他48岁。阿布俊雄曾担任日本联合舰队第10驱逐舰分队司令，参加过包括中途岛海战在内的许多重大战役，作战经验十分丰富，深得日本军界的信任，所以才能够放心地把信农号交到他的手上。可惜我们在查找阿布俊雄的资料时发现，关于这个人的个人资料实在是少得可怜，照片更是一张都没有，仿佛有关阿布俊雄的一切都随着这艘信农号一起沉入了海底。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一张阿布俊雄的哥哥阿布弘毅的照片。阿布弘毅比阿布俊雄大7岁，同样也是一名海军，他是一位海军中将，据说兄弟两个人长得十分相像。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阿布弘毅，他和弟弟阿布俊雄都出生在日本山形县的米泽市。从小阿布俊雄就深受哥哥的影响，因此在哥哥加入海军后，阿布俊雄也紧随其后成为了一名海军。阿布弘毅因在偷袭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中立下战功而晋升为海军中将，阿布俊雄也因为中途岛海战中的表现而受到日本军界的信任，因而将被日本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信农号交到了他的手上。在哥哥阿布弘毅的眼里，弟弟沉着自信。在信农号被击沉的这一事件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阿布俊雄所有这些特点，只不过太过头了，他的自信变成了自负，沉着变成了执着，俗话说就是有点轴。也正是因为他性格当中的这些特点，直接导致了信农号成为史上最短命的航空母舰。 究竟是什么让在海军服役多年的阿布俊雄判断错误？ 阿布俊雄自认为是识破了美军的雕虫小技，他下令继续高速前进，不要理睬涉水鱼号。 性格矫情的涉水鱼号艇长恩赖特能让信农号逃离吗？上岸继续为您揭秘。当时信农号的检测官向舰长阿布俊雄打做报告，发现了美军舰船的雷达信号，从脉冲频率上判断应该是一艘潜艇。阿布俊雄立刻判断美军很可能已经通过情报部门得知了他们的计划，集中了一定数量的潜艇准备进行攻击。因为东京湾是在日本的家门口，对于美军来说属于极其危险的区域，在这里航行按照基本战斗常识是绝对不会随意使用雷达的，所以阿布俊雄断定这个雷达波多半是美军潜艇故意采用的轨迹，目的是想引开为信农号护航的驱逐舰，然后由另外的潜艇进行攻击，这也是二战多艇攻击的常用策略。 阿布俊雄自认为是识破了美军的雕虫小技，他下令继续高速前进，不要理睬涉水鱼号，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那么涉水鱼号为什么要违反常识使用雷达呢？其实有的时候有些历史谜题一旦解开，你会发现真相往往很简单，涉水鱼压根儿就不是在使用什么计策，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坏了。 当时涉水鱼号潜艇的雷达系统突然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潜艇身处危险的东京湾，白天浮出水面无疑是自杀，于是恩赖特命令等到天黑潜艇就浮出水面进行修理。就在涉水鱼号修理过程中多次进行雷达开机测试时，被信农号发现，并导致了阿布俊雄的错误判断，